我们今天上维摩诘经，跟着上次，我们继续把最后第二品最后一点结束完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上完课会留个十分钟，就我们上完课大家就结束。但是如果有空的同学，我跟打算跟 Marcus 还有 Carita， 我们可能会聊一聊禅修的事情啊，就在线上面。如果有同学刚好有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哦，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啊会讲到这个第三品啊，第三品那个会介绍须菩提出来，舍利弗出来，因为会讲这个关于禅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课后稍微再多聊一点。好，我们上次讲到第二品啊，有说这整个维摩诘经的第二品啊，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将这个维摩诘居士介绍出来啊，有讲，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是个等觉菩萨，对吧？虽然现居士身，但是他是个等觉菩萨，所以也打破很多人的迷思。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要修佛啊，就是必定要出家啊，其实不一定的。在尤其是在这个藏传啊，我自己是藏传佛教，那么像我的仁波切啊，就我自己这一支，是黄教，那黄教是一定要出家的，所有的都是这个比丘，都是和尚。那么但是呢，也有其他的支派，比如说红教啊，比较有名的讲扬宗萨清泽仁波切这一派，他们是可以不用出家的。那么还有白教啊，也是另外一派，这个大宝法王他们也是、可以不用出家，就你可以出家但你也可以不出家，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先跟大家厘清的观念。因为比较初初接触佛教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迷思，那么看到这个维摩诘居士、也大家有打破另外一个这个迷思、就觉得说这个修佛啊，就很多这个初学的、或者对佛教其实接触不深的，老是以为说必须啊就要这个苦修啊，到山洞啊，或穿得破破烂烂的啊，这个要吃不好，吃不饱，穿不暖啊，其实未必啊，因为修行啊，是这个，尤其是这个修大乘菩萨啊，他要入世的，要度化众生哦，所以他会示现各种不同的身相，depends 这个需要。哦、他可能要设这个可能是要变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像维摩诘居士，尤其是在当时的印度啊，是一个种姓制度。如果今天出来是一个乞丐，是一个这个庶民，或者说我们说更下层啊，这个贩夫走卒或者是屠夫这个妓女类的，你说你今天要去度化上层社会，那谈何容易？因为它是一个种姓制度，所以我们在修行啊，或看到这个时候的这些故事啊，你一定要把这些时代背景要这个考虑进去啊，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菩萨呀要修相好，啊，身相庄严，要修一百劫啊，你一定要身相庄严，尤其是你的出身啊，各个方面要能够到位，你才有这个资源。或这个 position 你有办法去度化这所有的人、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要先不要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会出现维摩诘居士啊，或者维摩诘菩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然也有很多是出家的，是苦修的，都有、各个都有，所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好，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其实也讲了、等最后就希望能够觉悟，要大觉。那么他是等觉，就是等同已经觉悟，已经大觉了，就差那么一小步。等觉啊，跟妙觉，妙觉就是哎，已经圆正了，真是完完全全的圆满了啊，叫做妙觉，这个美妙的妙。等觉呢，就差一步。等觉啊，跟妙觉中间的差别就是说，功德啊、智慧各方面基本上都差不多，等觉菩萨只等着他最后那一步，就是说，哎，我要等一个机会啊，我要示现成道啊，我要示现成道。我们说，哎，八相成道，那最后就圆满了，变成妙觉。所以两个啊，这个等觉跟妙觉菩萨、如果这个妙觉菩萨是爸爸，那等觉菩萨可能就是儿子。 哦，两个人呢在那家门口啊碰到面，这个爸爸呀，应该先讲儿子吧，儿子啊是从门外要进入门内，要一脚踏进家门啊、哦，要成佛了。那个妙诀呢，是他一脚要踏出来去度化众生，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哦。那这个等觉菩萨维摩诘啊，他是其实他的这个修行功夫这么了得啊、哦，但是他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他就在毗耶地大城、哦、他就这个选择示现在毗耶地大城，要为了度化那边的百姓。那里面的人啊，那个百姓啊，从老到少啊，上从国王、哎、然后这个我们说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等级啊，从祭司啊、国王、大臣、将军啊、这个王子，那么到下面的庶民或者是最下面的这些奴隶，每个人都喜欢他，因为他到处走游啊，不是说光在官场啊或者是商场能够见到他，诶，你到赌场，你到卡拉 OK， 你到妓女户，你都可以看到他，他不是在里面玩啊，他是为什么？他要跟你做朋友啊，才能够劝你啊，才能够真的是度化你啊，所以做这个菩萨、啊、非常不容易啊。好，那这是第一段介绍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出来。其实在经文的后面啊，我们会对这个角色更加深入的去因为有更多的小故事啊，你就会更加深入去理解。那么到了这个第二品的中间这一段呢，也是我们上次讲完了啊。维摩诘居士啊，他有个特征啊，这个菩萨有个特征，他老是视线他自己生病了，经常生病，天天生病啊，好容易就生病了，经常听到他又生病了，生病就卧床在家，那么这外面的人啊就会去探望他，当然探望他的时候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呢就找到机会，当然会跟你说法，但是他也不见得一定要能够生病才能说法，所以他视线生病肯定是有个原因啊，所以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不是光人啊，动物也一样啊，只要是众生在六道轮回里面都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啊、哦，都想要能够这个千秋万世的活下去，当然我们也说会有个别 case 啊，得了可能不同的病啊，或非常忧郁啊，可能各种原因有选择自杀，但是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哦，只要是众生，他的本能就是要活下去，不管他再怎么辛苦，他这一世再怎么辛苦啊，再怎么痛苦，都想活下去，这个就是人的本能。所以对于自己的色身啊，包括动物也一样啊，对于自己的色身非常的这个执着跟爱恋啊，想方设法就是要让自己啊能够长命百岁，能够青春永驻，能够永不生命啊，最好就是说永远永远的活下去都不会死掉。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不靠谱的，因为人的色身是无常的，所有的色身，所有动物啊，众生的色身都是无常的，而且不是光色身，所有一切的色法都是无常的，所以你绝对不能有这个不切实际的希望，把自己所有的梦想、希望都建筑在这个色身身上，这个最终啊一定会失败。哦、所以他就说，因为色身无常啊，你看我是等觉菩萨，我也生病啊，生病就会不舒服啊。哦、所以我们每天出去很辛苦的赚钱、哦、做着所有的一切的努力，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色身能够 延长下去，让我们、啊、能够快乐。但是他告诉你，这实在不是一个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哦、他告诉你色身啊，因为太不靠谱了、哦、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梦幻泡影入电、哦、这整个色身如果学过的空性，你知道色身也好，色法也好，其实就是梦境里面的一个景象而已，因缘和合，虚妄有生，是因缘具足了，好像虚妄显现了一个相，但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哦，好像阳焰，是不是很像海市蜃楼？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佛陀会用各种的这个比喻啊、哦、来说这个色身，他就告诉你，千万千万啊，不要执着色身。而且在佛陀啊、哦，因为整个这个佛法 他最终要讲什么？我们说了义或实相，他要告诉你万法无生。但是初期他没有办法直接指着你这个人或前面的手机或旁边的这个桌子说，哎，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如果他看到你就这么告诉你，所有人都会转身走掉，没有人会理他。所以他不能够在第一步就告诉你万法无生，他必须有次第哦，他有这个一个也就是次第吧，哦，一段一段的讲。所以其实他在第一时期啊，一开始说法，他并没有讲万法无生这件事情，他讲很多呢是在讲苦空无常无我，先告诉你人生很苦，尤其是在讲无常这件事情啊，先让你知道苦跟无常，希望引发你的出离心，先让你想要脱离六道轮回，之后才慢慢的开始跟你讲空性。当然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啊，他再往前面再走一点呢，还没有到万法无生，这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啊，比较是说这个了义的比较前期的一个也是一个铺陈，他跟你讲缘起性空。所以你看他从无常开始跟你讲缘起性空，最后缘起性空分析到最后其实就是万法无生。所以他这个是有次第一步一步来。那么在我们在学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啊，你就要有这个概念。比如说他一开始会告诉你这个色身啊，你看在第二品的这个中间一直告诉你它是无常的，是变化的，是不是真实的。那么他告诉你说你不能把希望放在这边哦。到后面啊，其实这个维摩诘经的后面也会很清楚告诉你，其实万法根本就是无生的。哦，也是一样，也有次第，慢慢来，一步一步讲。那如果色身不是我们应该能够把所有的希望放到就是说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啊，因为这个事情始终都会，我们今天有这个色身出来，最后因缘消失的时候，它那所有东西都会 collapse， 那怎么办呢？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我们可以真的去希望可以去寄托的？那佛陀就说到了第三段。哦，他就跟你讲说，哎，色身不能要，但是你可以要佛身啊。哦，佛身是什么？其实佛身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法身。依佛不是有三身吗？法身、报身，还有什么应化身？这个概念要有哦。我们那时候在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我记得有讲过，其实法身就是我们的佛性。哦，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是不生不灭的。从来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它一直就存在。所谓这个不生不灭啊，你就一定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它并不是说啊，我今天这个不是我今天呢、啊、不灭，这个怎么讲？我今天没有不再有生灭，所以就不生不灭。其实不是的，并不是把生灭这件事情灭掉了，才有就出来了个不生不灭。其实它这个不生不灭是超越生灭跟不生不灭。它就一直存在，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生。既然没有所谓的生，它也就不会灭，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好，那么再来呢？这个是佛，这个是佛性 ，right？ 法身佛性，所有诸佛众生无二无别，每一个众生，所有人都具足的啊，所有的众生都具足，只是你有没有开显出来而已。佛呢？迷的是众生，对吧？我们的那个这个真如啊，上面全部被我们这个执着分别给障碍住了，所以那个光明没有显现出来，这个摩尼宝珠的光明没有显现出来。那么迷的是众生，那悟呢？觉了或悟了，觉悟的就是佛，也就是他把这所有的烦恼执着都放掉了，所以他原本具足的这个佛性就彰显出来，这个光明就散发出来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其实心佛众生啊，无二无别，所以这讲的是法身。当然我们有听过报身，报身是什么？就是说你在修智慧的时候，不是也同时在修福德吗？是不是一方面上求，一方面还要下化呀？你要去度化众生，你要成就这所有的功德哦。你发了愿，你以后要成就你的国土，那不是发了愿就行啊？你要去有 足够的功德去完成这件事情，那你要度化众生所有的这个福报功德，也就成就你的报身。所以报身是什么？有始无终。所以法身是无始无终的，就不生不灭。报身呢，你去修行，修行最后你成佛了，你有了报身。但是你有了报身之后，你再也不会失去它。所以就是福慧双修，你的智慧修到极致的时候，这空性啊，你完全悟了空性之后，法身出来了。那么你福报到位之后呢，你的报身也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法身报身都在。再还有一个应化身，就是我们说，为了要度化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他要显一个应化身。这应化身是可以是人啊，也可以是隔壁小狗啊，也可以是地狱道的一个受苦受难的众生啊，也可以是一个小蚂蚁，但不管它是有始也有终，这个是应化身。好，有了这个概念，那在第三段，就是第二品的最后这一小段啊，他就告诉你，你其实要修的是法身，但是这一段啊，并没有一些特别特殊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品跟第二品讲了好多怎么去清净你的这个怎么样去应该怎么讲怎么去创建你的佛国土，里面讲了好多啊，是不是要直心要身心啊，那么还要行六度四摄等等，那么这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重新的 summarize 在这第三段，他就告诉你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够修得你的法身啊。所以修佛，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讲。经文啊，这一段比较我们其实基本上都讲过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细讲，我们把它念过去，看看他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说的。他说：“所以者何？佛身者，这个佛身，或你看到佛身就是法身，或者是佛性啊，都一样。法性、佛性、佛身、法身、如来藏、真如、真心啊，其实或者真实。”都一样，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生，从慈悲喜舍生，这个是不是四无量心啊？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这边讲的是什么？是六度啊，从方便生，方便是不是我们要度化众生啊？看到方便啊，这个就知道菩萨来了啊。从六通生，从三明生，这个六通三明啊，讲的都是神通啊。六通三明，三明啊。你看我们这个六通应该是神足嘛，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啊，能够了解其他人心里在想什么，还有宿命通，是不是知道前因后果，每一个众生哇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啊，漏尽通，这个是六通。但是三明呢，其实也是跟六通啊有三个，一个是天眼，一个漏尽，一个宿命明，一个天眼明，一个漏尽明，只是这个三明的那个功夫啊可能更高一些啊，但是是类似的，从六通三明生啊，你要有这些功夫啊，你才有办法去度化这些顽强的众生啊，是不是？然后呢，再来从37道品生，从止观生啊，止观讲的是禅修啊，我们有修止，还要修观。那么马上等到我们下一品啊，就会讲到这个验坐品，验坐这个 chapter， 我们就会多讲止观啊，从实力四无所谓，18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所以你看修行是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绝对不要因为那是一个小恶，小小的恶事情、坏事情，你就可以去做啊！因为恶事啊，这种坏事没有什么大小的界限，它就是一个坏的事情啊，你就是不要去做。既然修行了，你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啊。但是所有的善业呢，你只要能做好人、做好事，你就去做，你也不要因为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好事，算了不做了，不行， 你想要能够累积大的福德，这个我每次都跟所有的同学讲，非常有体会。你想要成就大事，你想要能够成就大的功德，大的布施，你要从中的布施开始做。你想要成就中的布施，你要从小的布施开始做。如果你连小的福德你都没办法累积，你哪有能力去累积中的福德？福田呢，要慢慢慢慢种，那个田才会长得茂盛。同样的，你在做功德的时候也是从小的功德做。你想要当大功德主啊，不见得当得了啊。你要有那个福报，你才有办法成就大事情。你想想看，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啊，我自己好，我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经说法、讲解经文。你看看我们现在好多人，来，就真的有几百个同学。那我们从几个人开始，五个人开始，真的就是那五个人开始，而且还要我去先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们可不可以来讲个法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众人不请，有而安之，是从这边开始的。你说你第一天要我讲这几百个人，有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那个福德，我没有福报，也没有功德，我也做得不够，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成就。那就必须从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然后你累积之后，后面就会越来越多。那你在布施啊，不管做财布施或无畏布施都一样，所有的布施都是从小开始，所以你必须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能以恶小而为之，也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啊。那么再来，他说啊，从真实生，真实是什么？讲的就是实相法，就是诸，这应该讲的诸法的真实性吧，或所有宇宙人生的真实面貌。那是从这个地方才有办法升起我们的这个佛性法性啊。从不放一生，必须要持戒啊，你要对自己要有高规格的标准啊。你对其他人你要能够比较宽恕宽宏大量，对自己要严格啊。我们现在的人呢是反过来，这严以待人是宽以律己啊，这个不行啊，倒过来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绝对不能放逸啊。从如是无量清净法，从这所有一切我们所教的这些清净法，就可以生什么？如来身。如来身啊，讲的就是佛身、法身、如来，其实都是一样的。哦，如来，以前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提过？这个如来啊，每个人都听过如来，不见得都知道如来 exactly 它到底什么意思啊。当然我知道是佛嘛，讲的就是佛。你说，哎，老师你好像有讲过，在《金刚经》里面讲，你看到如来啊，就是比较以体性来看，看到佛呢比较是这个相用啊，当然这些都对，但是如来啊，其实它也是一个梵文翻过来，这个如啊，你要把它想成是如如不动啊，就是你的这个体性是如如不动。那这个来呢，来是不是有这个动的意味在里面？其实它是这个整个梵文，它是什么什么来去。我们翻成中文啊，中国人喜欢短精简，就把它称来去，就取了来这个字。所以来你看是一个相用啊，动态的。那么如呢是不动的。所以如来是什么？你的心啊如如不动，但是你的身体呢是来而无来，去而无去，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无所从来，一无所去，但是你的身体有在动。这个概念你要先这个在脑子里面啊，因为我们在讲宴坐的时候讲到禅修，这个概念很重要。禅修啊不是说你屁股枯坐在那儿，禅修啊是你的心定在那里啊。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如来，因为跟后面有点关系，我们就多讲几句。所以这整段就告诉你，你要证得法身，要做这些事情。他说诸人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就告诉你，你就必须要发菩提心，你要行菩萨道，你才有可能把众生啊，所有的就是我们这一般人啊，所有的这些苦啊烦恼全部断掉，你最后能够成佛。每次啊讲到成佛，一定要提醒大家，成佛的意思是说你开悟了，觉悟了哦， 完完全全了解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证悟到原来这所有的一切是空，然后明明白白了解空性到底是什么，而且是证悟，这个是成佛的意思。否则每次一不提到这边，大家又开始觉得，诶，我干嘛当那个佛像坐在那儿？啊，成佛到底要干嘛？其实成佛就是觉悟，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已。知道真相啊，就不苦了。那么，但是不能够只是自己知道真相不苦，还要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能知道真相，大家都不苦，每个人都离苦得乐，那这样子就大觉了。这个就是成佛的意思啊，哦。所以为什么要成佛，就是这个原因。如是长者维摩诘为诸问机者。如应说法，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如法的啊，就照着上面所说的这样子来讲给大家听啊，令无数千人，好多好多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个他躺在病床上，好多人来找他，他就跟大家很重要的一个点哦，就是讲说，哎，你不能够执着于色身，你要追求法身，你要追求佛身。他就讲这些内容啊，就已经令好多好多的这个众生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不容易的，你看看有多少的众生，他只是想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当天人，享福报，他可能这一世啊有钱啊，那有钱人过得很爽，哎，可能刚好运气也好，有钱人的烦恼他也不记得，有些人很乐观啊，虽然很多烦恼不记得，哎，享受有钱的生活，或长得很美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福报，他就想要继续继续继续。但是他不明白，这一世过完啊，或者这一个礼拜过完啊，这几天过完啊，接下去日子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他就对无常啊，还没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就在想啊，每次这个疫情啊，我都告诉我自己，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尤其是这一次，我更特别有这个感触啊，就是说无常啊。真的让我完完全全呢，对于那六道轮回、人世间的最后一点依恋都断掉。真正的，我相信现在在上海，我们走过这一遭的同学，虽然我们很辛苦啊，我们的这个业力就让我们就经过了这一劫，但是你有没有体会人生的无常？真的，这跟你后来有钱有没有钱呐，什么也没什么关系了。你就摊上这事儿，你明天你的生活就不是你能控制的。哎，不是你不出门你就可以没事儿啊，有可能买个外卖就沾上什么，或者你对面中奖了，哎，你被连坐了，你可能就被抓到哪里去，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这只是其中我们经验的一部分的无常，但人生有太多的无常。有太多人今天生病，明天没了。他可能年轻力壮，觉得自己可能还有60年好活，或者甚至80年好活。哎，明天没了。所以无常啊，大家修行或者经过人生这么多的历练啊，到现在经过这个疫情，大家都受苦。那你要能够在这个苦难之中啊，或这个磨练之中，你要有所得啊，一定要了解无常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发心，第一步你要发出离心，你千万不要在这里面再继续混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算有福报的，还可以晚上，哎，大家共聚一堂，然后听听这个心灵鸡汤。不管你是把它当佛法听也好，或者很苦闷当心灵鸡汤听也好，这种福报是大福报来的。哦，你不是永远都有这个机会啊。那么你再来再投胎啊，不见得还有这种机会，你也不知道变成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成人啊？说不定就变成蟑螂、蚂蚁，一下子呢就被自己的孙子打死了，都有可能啊。这个第一步是出离心，那第二步呢，才发菩提心。好，所以你看他讲完这些法，让这么多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或者一个功德。好，这是第二品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三品，所以啊。第三品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经文啊。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请即于床，世尊大慈，您不垂悯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场景啊，就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怎么回事呢？ 这整个维摩诘经啊，有两个场景，重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在这个芒果园里面啊，这个佛陀啊有一个法会，有这么多人啊，这个400个长者指宝鸡等等，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去供养，开始要问问题啊，问清净国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维摩诘的家里面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场景稍微跳了一下，就到这边了。维摩诘躺在床上啊，病了。他就在想，哎呀，这个我的好朋友啊，佛陀啊，世尊啊，怎么不来看我呢？你们这些人这么高兴在那个芒果园里面讲经说法的哦，这么多人供养，那我一个人生病躺在床上，怎么没有人来看我呢？他心念一动啊，那佛陀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哦，那这个场景一会儿又跳到了这个，又跳回了这个芒果园。哦，这个佛陀啊，佛知其意。啊！即告舍利弗，汝行意维摩诘问疾啊！舍利弗，活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疾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佛陀知道维摩诘心念动啦，啊，当然不用他打电话过来说啊，也不用差人过来传信啊，他就马上心意知道说，哎，维摩诘躺在床上，希望有人去探病了。那佛陀就派他十大弟子的第一位。啊，这个舍利弗啊，智慧闻名。舍利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在哪里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啊？在《心经》里面，《心经》就是舍利弗跟观自在菩萨两个人的对话。我们说过，这个空性大法的精华，那个不是什么人都能问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回答的一个答案呢、啊。舍利弗，智慧第一。啊、哦，所以他那时候在《心经》里面才有这个资格去问这个问题，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信众啊，也不是一般的弟子，他是十大弟子里面智慧为首的。所以佛第一个就找他说：“哎，舍利弗，你赶快啊，代替我或者我们这边的人啊，去维摩诘家看一下，他生病了，你带我去问候一下。”这舍利弗就说：“哎呀，老师啊，我啊没办法担此重任啊，你别找我。”我可不敢过去啊，那到底为什么呢？啊，所以者何？啊，这时候他就讲啊，讲出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当初啊曾经发生的事情，让他没有办法，不敢，就他不敢去见维摩诘居士。他说啊，意念我习曾于林中，宴坐树下。啊，他在干嘛？这个宴坐啊，其实就是禅坐的意思。啊、哦，这个舍利弗他们是小乘嘛，阿罗汉非常喜欢宴坐，但是这个阿罗汉的宴坐啊，他是真正就是坐在那里对着这个镜啊、哦，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不再活动，就是不会随着外境起舞。你说他们的定功厉不厉害？那肯定厉害，那没有话讲。但是他不是大乘的这种禅修，我们会慢慢讲。所以这些小乘人啊，经常啊就找到了一个空旷没人的地方，他们非常喜欢寂静啊，绝对不跑去闹市那个闹市之中啊，这个巷弄之中，他不过去，人多地方不去的，他就是喜欢在寂静，哎，一个人啊，对着这个空旷的这个空谷啊，或者这个深山里面，他就在里面宴坐啊，就把自己啊的这个六根摄受。他也是功夫其实很了得啊，入灭尽定啊，进到这里面来啊，这个他还是厉害，就是他的这个六根都不再起作用，他就对着这个静，在安静的极静的这个静里面修他的禅定，宴坐坐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啊，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舍利弗，不必视作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什么意思啊？他说我那坐了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忽然来了，忽然跟我讲说：舍利弗，不是这样子打坐的，打坐或者你禅修啊，禅坐不是像你这样子坐的啊。那么这个在玄奘的翻译啊，有多加一句，是说己手我足。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来啊，有先跟舍利弗顶了一个礼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人家在宴坐坐了一半，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跑过来去吓别人？不是，他有先跟这个维摩这个 sorry 这个舍利弗先顶礼啊、哦，跟他 这个打了招呼顶礼，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宴座不是这样做的，禅修不是这样做的，真正的坐啊，真正我们在讲这个禅修啊，禅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要不于三界现身意，就是说你啊，虽然身处于三界之中，你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打滚都可以，到哪儿都可以，但真正的宴坐，真正的禅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的身体不能有禅坐的样子，你的心里呢也不能有禅坐的想法，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宴坐。这个有趣咯。不但啊，他说维摩诘告诉舍利弗，他说你这样子啊其实不到位，真正禅坐真正最高的境界啊，是你人呢是在三界里面打滚哦，但是而且你的身体根本没有表现出禅坐的样子，所以肯定也就是什么，你屁股绝对没有枯坐在那儿，小乘人的屁股是枯坐在那里，哎，就枯坐在那儿，觉得我在禅定，但是他告诉你，你的身体根本不应该坐在那里，你的身体可以是在这个上班，你可以在煮饭，你可以在开车，你可以在走路，你可以甚至睡觉都可以，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是枯坐在那里，而且你的心啊并没有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说，哎，我在禅坐，我在禅坐，我在禅修，没有，你的心也没有这个念头，这个才是真正的宴坐。光是这一句啊，我想很多同学是不明白的。首先啊，禅坐啊，这个宴坐或者禅坐这个翻译啊，其实有一点点误导，因为看到了坐字，每个人就觉得说，哎，我必须一屁股坐在那儿。当然这个我们说禅啊，禅修啊，如果所以你把它中文翻成这个禅修，英文就是 meditation， 你如果中文把它翻成禅修而不是禅坐，你就会比较不会这个有这个迷思哦。真正禅修啊，你可以是坐的，你可以是定在那个某一个定点上面禅修，你的身体也可以动，你可以在做各种的事情哦，都可以，只是一般人我们这个功夫很糟糕，初学者一般啊是从坐开始，在坐上面，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开始先进入禅修，慢慢慢慢你功夫了得，你真正到后来你是要走出去的，就是你没有所谓的入定出定的这个概念。你如果说，哎呀，我现在到坐上去了45分钟我要入定了，那么定完之后我要出来我又出定了，这个是初学者啊，功夫不行的时候还有入定出定。真正我们讲这大乘的到后来厉害的这些禅修，没有所谓的出入定，他永远都在定中，但是他的身体啊不见得是坐在那个地方哦。我就讲过，他甚至可以睡觉，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在禅修哦，那个开心禅里面就有教我们睡觉也可以是禅修哦。那你打坐或者你行住坐卧都可以是禅修。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不但这身体不能现禅，就是坐在那边的样子啊，就其实也不能说不可以，是说不一定一定要。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念头不能一直告诉自己在禅修啊。禅修整个是训练的是什么？是觉知，就是对于当下的情况，其实你在一个非常清楚一个觉知当中，但是呢，你不会起妄念。一旦你起妄念的时候，你会马上觉知到自己动念了，所以我们说不怕起心动念，只怕觉迟，或者只怕不觉。你不怕你动念，只怕不觉。哦，所以真正禅修就是在训练我们的专注力，还有这个觉知，觉知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不可以有杂念。你连心里有说，哎，我不可以有杂念的那个想法，其实都不能有。你越是要自己没有杂念，你就越是会有杂念。哦，这个东西都是你要去上那个正式的课，你才有可能慢慢慢慢学到。那这些东西就是在讲禅坐，所以你看第一句就非常厉害，它就破题了，告诉你真正的禅坐、真正的禅修，其实是在生活当中，是在行住坐卧当中，你连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禅修。我倒是这一次啊，疫情啊，我倒练了一个功夫啊，我就是说我 看我们大家大部分人，这个如果不是住家的阿姨，那阿姨都不能来嘛，就自己做、啊。那一开始真的每一天做到都要忧郁症了，然后一开始洗碗，全部这样搞到最后，哇，在厨房真的很 upset， 很难过哦。后来想说，这个那时候才四月吧，四月开始，那这四月这日子怎么熬？本来才两三个礼拜，那都熬不下去。那个时候每天不知道几万人，我知道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可能这么快结束，这个日子还要走很久。那怎么办呢？我每天都要去，早上起来基本上没两下就要去洗做菜、洗碗，然后清全家。后来啊，我就发现非常烦躁啊，然后你一直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说这样下去不行。哎，我就发现了，我就开始在洗碗、在煮饭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习禅修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专注在那个流水的声音，你也可以专注在任何东西上面。那我呢，我就是专注在经文上面，我就会去思考，专注在某一段经文，不停的去想。哎，当我的那个注意力 focus 在这个经文上面的时候，我发现我该洗碗洗碗，该做菜做菜，然后那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哎，我就有跟这个那小班的同学，因为我们这一路还在上楞严经，大概在一两堂课要结束了，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我这次有所得，哎，我在疫情当中我学会了怎么样在生活之中啊能够去禅修，以前感觉没这么深刻，然后你就发现原来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去 practice 禅修，这个非常重要，不是说不再是你的屁股必须坐在那边，但是坐上禅修还是重要的哦，这个还是不能断的。好，那么再来呢，他说啊，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厌坐。那维摩诘居士就跟这个舍利弗讲，而且啊，你要不起灭定，什么叫做起？这个起的意思啊，是说不起啊，在梵文啊那个原文里面是说不离开，并不是升起的意思，是说你不离开灭定，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大定当中，绝对不是入定出定，你只要有入定出定，你都还在二元里面，你是对着静在修哦，你还入定了出定了，那这个功夫都不算是最上乘的。他说你真正上乘的这个禅修的功夫是你永远都在定中，从来没有出来过，但是呢你却可以现诸威仪。你怎么去现威仪？当然你要这个碰到人，哎，你还是非常有威仪，也就是说你不停的在跟人接触，要在禅定之中，你的心啊永远在禅定之中如如不动，但你的身体是一直都还是在外面行六度，所以你会现诸威仪。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你看跟金刚经啊完完全全可以对得上哦，我尤其是已经上完《金刚经》的同学，再上《维摩诘经》，你就会更有感觉。所以这个地方你越来越了解，哦，为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就是这个不起灭定，就是你从来没有出定过，你的心一直是如如不动的，你完全没有任何执着，你没有起心动念，一直安住在这个真如当中。但是你会现诸威仪，所以你会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因无所住而行六度，因无所住大行佛事哦，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哦。所以他说，告诉你这个东西才叫做禅修，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厌坐或者禅坐，也叫做禅修 meditation， 这个才是真正的禅修最高境界，这是大乘的这个禅修的境界，这个是小乘人啊，或者我们一般禅修的一个 practice 不能明白的。所以你看啊，你真正禅修，你想要到这种上等的功夫，你必须要学佛经啊，你要懂得什么叫做这个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啊。如果你没有学这一段，你去这个修一般的这个禅宗这个 meditation， 这坊间有很多的这个教的这个课，但是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佛经相应，所以你比较难走到大乘的这个禅修的功夫，你会有各种禅修的功夫，那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并不是大乘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啊，这样子的功夫。他说啊，你要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厌坐。道法是什么？就是佛法 哦，你不能舍去佛法，道法是佛法，就是实相嘛。你不能舍去实相，不能舍去佛法，那实相是什么？就是真如啊，就是万法皆空啊，万法无生啊。告诉你，你要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你的心啊还是一样如如不动，安住在空性当中。但是你要现凡夫事，什么意思？就是要像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一样，在日常生活该干嘛干嘛。你该上班上班，你该煮饭煮饭，你该吃饭吃饭，你该去玩你就去玩，你该用功念书就念书，你该干嘛就干嘛。凡夫所做的一件所有的事情，一件不落，这个才是真正的禅修，并不是躲在深山里面。哦，所以你可以在做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而且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也都在禅修的境界当中，因为你从来没有初定过，你是不起灭定啊，这样子才叫做演坐。心不住内，意不在外，是为演坐。心不在外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哦，我知道啦，心不随境转嘛，哦，不要这个攀缘，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这个外境啊，这个老师教过很多次，我已经记得了。那什么叫心不住内？内是什么？内是内观啊。他告诉你，你心不但不能够向外攀缘，你也不能执着在要往内攀缘啊，这个很重要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修，我们要反闻自性啊，我们要这个要往内观啊。一开始你往内观，但是到最后，你连往内观的那个念头你都要放掉，就是我们讲的空有两边都不住，行中道。哦，你要先从我们现在是在假嘛，在这虚幻的世界，你要先从假入空啊。但是后来呢，你不能每天在空里面，之后你要从空呢再出假。哎，两边都不住啊，你的智慧让你不住于轮回，你的悲心，你的慈悲心让你不住于涅槃，所以你的心不在内也不在外，这个才叫做演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道品，是为演坐。这个见是什么？就是外道的这种乱七八糟的邪知邪见。他说啊，对于这所有的外道这些邪知邪见，你啊完全不会动摇。而且你记不记得维摩诘居士啊，他还去学呢，他把这些东西所了解了，下一步呢要把它给破解破掉，那么你不会被他牵引。所以你在了解这些诸外见啊，就你要了解你的敌人，你才能够征服他们嘛，你才又可以打胜仗啊。了解之后啊，你不会被这些外见所影响。但是呢，你还是接触它，你都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你也不排斥它。所以诸见不动，这个动啊，其实还不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不排斥。不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行啊，要把它全部毁灭掉、消灭掉啊，不需要。哦，你不用把这个轮回消灭掉才能涅槃，它你轮回它就是涅槃，看你有没有证得空性啊，是不是？它外道的知见就是37道品，看你有没有证得空性啊。所以你真正的证得空性的这些大修行人，你不需要把外道的这些见解给灭掉，你照样可以修37道品，这个就是厉害了。你不用屁股坐在那边，你就在禅修啊，你就在禅定啊。不知道你现在对于这个禅修啊，各种不同的层次有没有点感觉？这个啊是非常，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例子，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习心，什么叫做金刚经里面讲的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哦、这些东西啊，你要能够把它融会贯通放在一起就非常的赞、哦、好，再来下面一个很棒，他说你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厌作。这就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断了烦恼才能证涅槃的话，你那个涅槃是小乘人的涅槃，是二元的涅槃，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个究竟啊。如果你要把色身灭掉之后才能见到空，那你那个是偏空，这样能理解吗？你还在二元里面、啊、你如果要屁股枯坐在那里才能入定的话，那你没有真正进入那个楞严大定，你没有见真如啊。 就这意思。你要了解，烦恼其实啊就是菩提，轮回就是涅槃，这同一回事情啊。烦恼轮回其实就同一边，涅槃菩提呢是另外一边，但是这两个不是相对的，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同样的意思啊，就像佛跟众生没有差别啊，迷的是众生，觉悟了就是佛，是吧？那你今天其实你没有证得空性，你在二元当中它就是烦恼，当你把二元消掉的时候，它烦恼就是菩提，明白吗？就是告诉你二元，当你慢慢慢慢真正的禅修的境界，真正入大定的境界，就是你把二元给放掉，二元放掉，所有的烦恼它就是菩提，根本没有烦恼这回事情，你也不必断烦恼，当你还需要断烦恼的时候，你没办法证得菩提啊。若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他说啊，就是要像我刚刚所教的这样子去验作，那就是佛陀所能够印证的。使我世尊，闻说是语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啊，故我不认一笔问疾啊。所以他就跟老师讲说，佛陀，哎，他说我是智慧第一啊，我听到维摩诘居士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我没办法回答，觉得自己的那个程度实在太糟了，搞了一辈子，怎么搞的？人家一句话讲到我哑口无言。他说我跟他就不是在同一个档次上面，我没有办法担任这个重任去看维摩诘居士。好，好，我们今天啊就先讲到这边啊，就讲第一个呢是舍利弗。那么我们等我下课以后啊，那个我有请 Linda。我们的录音小天使 Linda 有把这个十大弟子他们的故事啊，有这个把它做成档案，等会儿下课会发给大家，我们就可以看看那个舍利弗，因为你看到这个验作嘛，然后你知道舍利弗又在心经里面出现啊，所以我都会鼓励大家多去看看这些故事哦，不要老是只念佛经，你要对这里面的人物多点了解。像舍利弗呢，他啊，非常聪明啊。他的这个聪明到他的妈妈哦，就你会看那个故事里面有写，他的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哇，他妈妈本来是普通啊，就一般的修行人。那么舍利弗的舅舅非常非常聪明，他妈妈以前在跟他舅舅辩论的辩经啊，辩论的时候老是输。后来这个怀孕的时候啊，哎，怎么搞得智慧大开啊？他的舅舅就辩论不过他的妈妈，大那个舅舅就说：“哇，你这个怀的这个孩子以后肯定是个有智慧的人，哦，就生出来就舍利弗，这个舍利弗，那个舍利啊，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舍利子啊，舍利是一个鸟的名字，他那个妈妈的眼睛长得很像那个舍利，所以他妈妈应该叫舍利，那他是舍利生的儿子叫舍利子啊，舍利弗，大家有这么个故事，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这个故事。那我们下一次呢，就会开始讲这个穆建莲啊。穆建莲，我们等会下那个下课的时候发连穆建莲的故事一起发给大家。他是神通，就穆建莲啊，非常厉害，神通著名。他跟舍利弗两个也是好朋友，看那个故事里面会写很多。那么下一堂呢，就讲说穆建莲呐，在这个反正也是街头啊，他也回小开始回小向大，开始跟人家讲法。小乘人有的时候也是，他不是很喜欢跟人讲法，但是你就问他，他还是会跟你说啊。尤其他们这些弟子已经开始回小向大，都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跟人讲法，不是说自己在自修啊。那么他也是碰到维摩诘，维摩诘跟他讲说，你讲法不是这样讲的哦，这个法呀。法义啊，你自己都没有法性法义啊，这个法的真实性啊，你都还没有完全弄懂，你就跟人讲法不行啊，哦，也是教他哦。下一堂课呢也会很精彩，因为下堂课教的这个，我觉得这个 chapter 是很棒的。这十个故事啊，里面啊，不是光经文，而是经文所讲的，它的那个法义很深。就像说，哎，不是光看禅坐，而是你对于禅坐的理解、禅修的理解，那个也是你必须要花时间功夫去学习的。那这样子维摩诘经才会够精彩哦。下一次大家如果有机会就预习一下，我们还会讲大迦叶啊，大迦叶啊是苦修的啊，非常苦修。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到穷人家去乞食，大家不就托钵吗？那这个大迦叶就喜欢到穷人家去托钵，他当然也有他的这个想法，他觉得穷人嘛，为什么穷？就是没福报啊， 是吧？那我就多到你家去托钵，给你一个机会种福田，供养僧人。哦，但是维摩诘居士看到也是跟他讲，哎，你这个托钵不是应该这样托的啊，这个一个有功夫的修行人托钵不是这样托法。好，所以下堂课我们接着讲。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为止。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回向啊，大家何时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课到此结束。我们下星期一晚上9点见。